40岁的林希蕾于今天早上10:16在台北一家妇产科剖腹产下次女，母女均安，女儿体重3080克，家人喜获新成员，开心得不得了。根据丈夫杨晨表示，女儿眉清目秀，超美。林希蕾次女是双鱼座，但名字尚未决定，亲朋好友建议小名可取为小贝贝。昨天林希蕾与丈夫杨晨在台北市妇产科出现，办理住院手续，入住待产。大约半小时后，夫妻俩牵着手甜蜜走出诊所，趁天气晴朗在街头牵手悠闲漫步，也趁大女儿欣欣不在身边时享受难得的二人时光。即将临盆的她四肢依然纤细，虽然挺着大肚也仍活动自如。林希蕾身高167公分，怀孕前体重维持48公斤，怀孕到生产前只胖8公斤，击败怀孕胖9公斤的吴佩慈。林希蕾听闻不以为然地说，什么击败，我第一胎也只胖8公斤。